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61章，两全其美。晋国是一个热带国家，正逢夏季，地面上那灼烫几乎让人不敢出门，和 F 国的高楼大厦完全不同。晋国的建筑都比较矮小，还保留着很原始的旧日气息，即便是在主城也看不到特别高的房子。袁子峰对这儿自然是一点儿也不了解，他只能根据李玉锦所说的先去这儿的疗养院看一看，那是李琴叔住了三年多的地方。疗养院位于郊区一处环境清幽之地，树荫遮挡了大片的空地，走进去之后温度便下降了不少。哎呦，袁子峰不由得觉得身心舒畅了。再往里走，一大群人正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乘凉呢，不少都是白色人种。突然有一个黄色人种进入，众人都坐起来叽叽哇哇地开始讨论。袁子峰被盯得有些不自在了，偏偏又听不懂这些人到底在说什么，毕竟他们说的都是这个国家的语言。终于，一个拿着手持电风扇的小姑娘站了起来，用纯正的伦敦腔问道： 你找谁？ 李琴说： 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。 他也是中国人，他的腿不太好，在这儿疗养了三年。他长得很好看，像个姑娘，笑起来还有酒窝。 我知道你在说谁了，但她一点也不像姑娘，她很爷们儿的，只是温柔了一点。 袁子峰有点紧张，大概因为突然接触到李琴叔过去三年多一直在接触的人，这是他错过他的又一个三年了。他在吗？ No， 三天前他离开了，不过他说他还会再回来看我们。 三天前？他有说他去哪儿了吗？ Yes， 他想去浪漫的 F 国。 袁子峰有些发愣，小姑娘笑眯眯看着他问道： 你是他的什么人？ 男朋友。 你骗人？ 小姑娘摇了摇头，压根不相信他。 一直陪着他的那个长得好看的男人才是他的男朋友。 不，那个是他小舅。小姑娘张大了嘴巴，一脸诧异地看着他。 你在开玩笑吗？ 没有。袁子峰说得淡定，心里却酸酸的，毕竟李雨锦又比他多陪了李琴叔三年多呢。我没有在开玩笑，我才是他真正的男朋友。 可是这三年多的时间你都没有陪在他的身边。 袁子峰一时间有些无言以对。小姑娘说的一点没错，她觉得自己是李琴叔最亲密的人，可是她一直都活着，也一直都在晋国，竟然一点风声都没透露给自己。袁子峰很想知道为什么，也很想发脾气，但比起这些，他更想见到李琴叔。袁子峰都想好了，这些他完全可以不计较，只要能见到李琴叔好端端的活着，呼吸着，鲜活的，就已经足够了。他是真的很想他，特别是现在。兜兜转转的，袁子峰又从晋国转到了 F 国。他们学校具体开学时间是九月初，所以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去找一找李琴叔。 袁子峰按照原来的计划，先找好了自己要住的房子，距离学校不太远。把房子里东西都布置好了，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周了。他这才有空下的时间，开始游走在 F 国的主城大街小巷。别人都是在旅行，他却在找人，而且是犹如大海捞针般的找人。要在偌大的 F 国找到一个人实在是太难了。十天之后，袁子峰依然是一无所获，不过他倒是接到一个来自李雨锦的电话，对方问他现在情况如何。 一切顺利啊？ 李琴书呢？还没有找到 啊。 袁子峰有些烦躁地捏了捏眉间。他没联系你啊？ 我这次打电话给你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他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。 袁子峰猛地一下站起身了。从哪儿寄来的？ 上面没有写地址，应该是半个月以前寄的了。我把照片发给你，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。 啊，他腿好了吗？ 还不算完全好。 那他待在疗养院不好吗？瞎话有什么呀，不想要腿了。他应该不是一个人吧，不然自己坐轮椅 是怎么动他呀？ 不是一个人，他自己回国的那天带了个人，不过那个人我并不认识，看上去还挺年轻的。 挺年轻的？男的女的呀？看上去多大多高？长得怎么样？ 袁子峰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是在跟李雨锦说话，也尴尬的不开口了。 应该是他雇的人，不是小叔喜欢的类型。 不是他喜欢的类型，那就好。 不过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和他见面时，他好像给过我他的联系方式，不过我当时顺手就放在某个地方。 去找。李雨锦，你要是找到了，我就不恨你了，真的。 袁子峰的恨居然消散得如此迅速，不过倒也正常，其实他早就心软了，早就不把这事儿当回事儿，只是一直都没找到台阶下。眼下这种既可以找到李琴书，又可以给自己台阶下的好事，他怎么能不好好抓住呢？ 我会尽量找的，如果找到了再给你发微信。 行，谢谢。 电话另一头的李雨锦不知可否地扯扯嘴角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